调查员猫与石级，男律师魂穿猫身，萌宠悬疑，烧脑撒糖两不误。每周一部迷你番，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作者魏西三，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 你说的有道理，大家要记得订阅哟。 第48集。 坐在宠物医院的诊室外，吴阳虽然还是心慌，可脑子随着窗外淅沥的雨声变得格外清醒。他卷着淋湿的袖口，先用手机银行查了卡里的余额，又切出浏览器换着各种关键词搜索猫咪呕吐的病因。过了一会儿，有一位护工从诊室里探出头叫他。诊室无窗，玻璃门上拉着淡蓝色的帘子，荧光灯管正流气不稳，发出滋滋声响。不锈钢的工作台上铺着一次性的垫布，吴一周正侧身躺在上面，一条腿绑着胶带，应该是刚抽了血。女医生戴着口罩辨不出年纪，眉目肃正，指着屏幕上的 X 光片对着吴样说， 这里有一块阴影啊，不能确定是不是吃进了异物，建议再做一个超声检查一下。 吴阳在外头等了好半天，却还是没等来一个明确的诊断结果，悬着的心被揪得更紧了。他深吸了口气，让自己尽可能的冷静下来，问医生， 如果真的吃了异物怎么办？ 需要手术取出来。 女医生专业且冰冷的回复让吴样更慌了。吴一周突然轻喵了一声叫他，吴样差点忘了这崽子什么都能听懂，肯定和他一样也吓坏了，赶紧过去安抚。没想到还是吴一周先开了口， 别听他吓唬你，我没乱吃东西。 声音很小，听起来没什么力气。吴样当然信他，可 X 光片摆在那儿，他又是现在这个状态。 查一下吧，查了放心。 你定吧。 他摸了摸吴一周。吴阳退出诊室去前台缴费，接着又是格外漫长的等待。这次医生经他的要求特意从诊室出来告诉他检查结果。 超声显示腹腔内有积液，阴影疑似是脾脏病变了，建议马上手术摘掉。 啊！ 吴阳心里咯噔一下，以为自己听错了。 摘了还能活吗？ 可以啊，不少小动物出了车祸脏器受损也要摘掉皮的，能活放心。 都要开膛破肚了，他哪还能放得下心呢？吴样追问， 如果不摘呢？ 现在不能确定病变的原因，但是如果扩散到其他重要的脏器，比如说心脏肝脏，就比较危险了，尽快决定，越早手术越安全。 那得恢复多久啊？ 6-7天吧，拆线就能回家了。 这倒还挺快的。吴样兀自平复了一下，去医院外面给秀琴打了个电话，告诉他给 S 酒店订单备货的事儿先搁置一下。 咋了这是？ 秀琴大概是从他的语气里听出了异常。 出啥事儿了？ 没事儿，就是那小崽子突然病了，我着急挪点钱用，尽快补上。 病了？啥病呀？要多少？ 哎，秦姨你别管了，先这样啊，拜拜。 挂了电话，吴样又向医生问好手术的细节和住院安排，缴了费用，这才想起自己竟然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儿，他还没和吴一周商量呢。吴样懊恼地拍了下脑门，心想自己还真是记吃不记打。吴一周已经因为瞒报委托信的事儿和他翻脸了，要是一觉醒来再发现自己丢了个皮，估计这辈子都不会再理他了。 可是该怎么跟他说呢？ 吴阳蹑手蹑脚地进了诊室，发现他的猫崽正蹲在墙角，只露了个后脑勺给他，叫也不理。 这是还跟我赌气呢？ 那也用不着面壁思过呀。 他觉得奇怪，问护工， 他怎么了？ 护工正扫着一地白毛。 肚肚剃毛啦，可不高兴了。 无恙全无经验啊，根本就没想到猫咪做超声需要把肚子上的毛给剃光，这下可好，自己肯定要被吴一舟给恨死了。吴恙怯怯懦懦地蹭到他身边，用一根手指戳了戳他。 别碰我。 他冷漠地喵了一声。 我现在不是很想理你。 哎呀，很快就会长出来的啦，而且活命总比一个好看重要吧。 我不觉得。 他这个态度，吴恙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提手术的事儿了，只好转着弯地问他， 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很不好。 被他这么一说，吴恙又紧张起来。 是哪疼吗？ 本想问他皮会不会疼啊，可就连他自己都找不到自己脾脏的位置，最后只好问成， 肚子疼吗？ 肚子凉，心疼。 扫地的护工大概是见惯了把宠物当儿子的主人们整天对着猫猫狗狗讲话，也不觉得奇怪，收拾好之后就开门出去了。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吴恙支支吾吾将医生的意见转达完毕，静等他的反应，没想到吴一舟竟出乎意料的淡定。他默了一会儿，终于肯抬头看他了。 是不是吓着你了？ 吴恙眼圈刷的就红了。 钱够吗？ 够。 那你就破费一下吧，我还不想死在这猫壳子里，听起来太窝囊了。 吴恙拼命点头。 还有，调查我的那件事，如果不能确定对方的身份和目的，不要和任何陌生人见面，等我醒了再说。 吴恙一愣，终于再也忍不住了，当场哭了个稀里哗啦。 你不生我气了呀？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 他拿手背蹭掉眼泪，语无伦次起来。 那个案子没接呢，我本来想…… 行了行了行了。 他伸出爪子扒拉了他一下。 哭丧的你还没死呢。 他一不小心就看见他粉白粉白的秃毛肚皮，哭着哭着又笑了。 我知道你在笑什么。 他立刻又趴回去，彻底把肚皮盖住。 这件事情我不会原谅你的。妈的，别笑了。 哇，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 喵了个喵。 咪咪。